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宋纯阳能调查到的事情，小辫男自然也调查得到。不过八个世界的任务经验积累下来，他也学会了如何调控情绪，不至于当场发作，只好借口抽烟，一头扎到走廊里去。池小池对甘棠使了个眼色，他便跟了出去。在走廊上跟了一会儿，得到情报，便回来跟池小池咬耳朵。小辫男去找导演协调换戏，想要把重头戏压后，但意料之中的被导演拒绝了。剧组是带着高压水枪来的，只是有现成的雨何必要浪费呢？实在不行先拍一版看看效果，如果效果不好就再来一次。小辫男差点跟导演吵起来，现在还在掰扯呢。不过看情况，导演是铁了心了。这从小辫男折返后的脸色便能窥见一二。他失魂落魄地坐在那里，马尾女与高壮女上前安慰，三人顾着有关巧巧在，也没提起他们设计要搞关巧巧的事情，彼此间心照不宣罢了。但池小池注意到关巧巧朝他们的方向多看了几眼，那几眼都冷得很，不带善意，有点像蛇看猎物的感觉。池小池哪怕只是旁观都觉得有些发慎呢，生怕被这目光扫射的，便低下头安心吃自己的胡辣汤。甘玉也看出一些不祥的端倪，蘸了桌子上的水，一笔一画的写问： 怎么回事？ 池小池摇头，因为他提出想把戏拖后，触发了什么吗？池小池再摇头，他需要再观察一下，弄明白这次任务的难点，除了演好这场没有剧本的戏之外，究竟还有哪些？如果说不出戏的要求是不 NG， 那也太荒谬了，就连池小池也不能保证不 NG。 忘词儿、走位错误、笑场、灯光故障等等，造成 NG 的影响要素太多，如果导演苛刻，哪怕演员表现合格，同一个镜头也会被一遍一遍的重复演绎打磨，拍上三四天都是常事儿。池小池总觉得在关巧巧皮囊下的这只鬼魂，既然被安排成他们的第八次任务，一定是有一些特殊难度在的。讲清自己的顾虑，甘玉问道： 你打算怎么办？ 顺水推舟。 还有一上午的时间，不妨再观察一番。原本善苦于关巧巧在近旁无法接近池小池，只能在近旁眼巴巴的百爪挠心。池小池倒是不忘他，时不时丢个依恋的小眼神过去，勾得原本善的一颗心直发痒。关巧巧已死，再也没有人知道他当初拉宋纯阳下水的事情，如今宋纯阳又对他死心塌地，甘愿把一只眼睛给他。一番连消带打的操作，叫袁本善彻底打消了害人之心，也总算是找回了当初与宋纯阳刚刚恋爱时的心情，对这个一心痴恋着他的鸳鸯眼小猫生起了爱与一点点的悔意。池小池注意到上升了两点的悔意值，露出了一点讽刺的笑意。哼，两点，一张美颜盛世的初级卡都对不来，穷死你得了。西楼听他冷笑，问他道： 怎么？ 这几日相处下来，池小池也把渣工回收系统的基本设置告知了西楼，现在告知他原本上回忆值上涨一事，西楼也是一脸鄙夷。他见识过很多垃圾人，晓得有些人着实比鬼还可怕百倍。 然而在听完他发表的人性论后，池小池却是一脸的不置可否，捧着热腾腾的糖糕吮吸着滚烫的蜜汁。 所以我是怕鬼，不过我不怕人。 西楼以为池小池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人心比鬼神更可怕之类的。 人再可恶卑劣，和鬼比也差得远。 池小池不紧不慢，轻描淡写道， 因为人打得着，伤得了，杀得死。 他的语气太过冷淡，又透着点潇洒，倒是叫人背脊发凉。只是捧着糖糕一边啃一边怕烫嘴的吸溜吸溜的样子把锋芒削弱了很多。一旁的甘玉淡淡笑了，取了纸巾垫在他的手心里， 别把手弄脏了，黏糊糊的不好洗。 西楼回过神来，看到甘玉讨好他的样子，心里仍是膈应，对池小池道， 这人就是被纯阳的外表骗了，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等他知道。哼， 甘玉在池小池身旁剥着茶鸡蛋，神态安然且温柔。 放心，哪怕把你看透了，我还是很喜欢。 上次开拍后，池小池不着痕迹地说错了两句台词，走位失误三次，笑场一次，都是常见的 NG 原因。关巧巧不仅不着急，还拿了一瓶矿泉水递到池小池手中。 是不是没有休息好呀？ 这样近距离看来，他和真正的关巧巧确然不同。关巧巧的笑向来开朗，小太阳似的，叫人难以看出笑颜下的心机。但关巧巧性格文静得很，话少，笑起来也是淡淡的，目光沉静，是真的在关心他。池小池礼尚往来，从自己座位旁取了一瓶步兵的，信手拧开递还给他。他没有喝，把那瓶水抱在怀里。 你演戏演得很好。 关巧巧过于文静，反倒不大会说话，找话题也找得生硬，活脱脱一个木头美人，只有在镜头前才能活色生香。池小池微微点头，受了赞美。 你刚才那场戏演得太放。 一谈到戏，关巧巧便不局促了，身子都侧了过来，虚心求教。这场戏是在剧中的关巧巧自杀前两人最后一次秘密约会，两个高中生向往情爱，却又谈之色变，就连接吻也只是碰碰唇。他们作为有钱孩子的小跟班，做了在他们眼中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儿。趁其他人彻夜狂欢宿醉后，他们偷偷去山中的小湖放舟，这是那些有钱孩子的船，他们大胆地占用了。但直到船漂到湖心，他们也没有想清自己该干些什么，仿佛这种偷来的快乐本身就已经够大。他们握着手，坐在船上看着远处的风景，一无所知地享受着他们生命中最后一场约会。此时关巧巧已经被欺凌得抬不起头来，心中已存死意，只是藏得太深，不愿叫最亲近的人瞧见。池小池那边自然是把握得当，而本该在这场戏中占情绪主导地位的关巧巧，则是从平静过渡到失控，伏在池小池膝上大哭。池小池把自己构思好的情景演给他看，池小池只是随意往后一躺，眉眼中就染上了淡淡的哀色，而且还是少女的哀色，怅然、悲愤、平静，诸样情绪依次从他脸上闪过，睫毛翕动的样子都叫人心中生怜。最后他侧过脸去对关巧巧眯着眼睛璀然一笑，眼睛是弯的，嘴角是翘的，但总叫人疑心下一秒就会有眼泪落下。浑然天成的演技给人的感觉只有舒服与动容。更难得的是他眼皮往上一掀，抬手抹去一滴泪，就恢复了平素懒洋洋又玩世不恭的模样，往椅背上一靠，笑盈盈的一挑眉。 他出戏进戏就是这么容易，天生的，没办法。关巧巧怔怔地看了他一会儿，眼中闪出光芒来，猛地探身握住他的袖口。 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池小池当然同意了。关巧巧跑去与导演组交涉了，池小池起身却一个腿软又坐回了原位。把他一切小动作尽收眼底的干预，好笑又心疼。哼，非不怂能扛耳。